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软近黐，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有水， 我饮咗少少。哇！ 你一隻歌聽到心痕痕，扭扭條腰即是真痕痕，隨時拍攬肉更想跟落比人人，我有發明扭幾扭下幾運動，大家開心唔使擔心，遲下殺到自諗，笑口人人人，今晚人人人人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咗系即系呢一个权斗论啦。其实而家香港个问题咧，其实就系、是、啊，即系老土啲讲句，又系中共权斗嘅延伸啊。咁啊，好啦。咁其实嗱。即係如果你話睇本來其他跡象咧，八一八之後咧就懶係吹和風咁樣嘅。咁首先林鄭就喺度搞咩 對話 平台啦，對話平台啦。但係搞完呢個對話平台啦，啲人咧都唔想同佢黐上身啊，大佬係嘛？即係都驚啊，即係都要保護自己啊，都要錄音啊。咁啊，所以嘅原本佢就话啦，哎，点解佢唔肯搞呢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人系怕咗差佬反对，系嘛？咁其实都几扑街嘅呢啲系。嗱，讲真，如果你系坚系撑差佬嘅话咧，即系你坚系咧，即系你系要全心撑差佬嘅，你唔需要讲佢哋出嚟啊，系嘛？你觉得你自己冇必要咪得咯？你讲差佬嘅话，你只系将个镬射俾差佬啫。系嘛？个情况就系咁嗱，佢呢招佢又系好毒噶。 唔系，其实佢维持翻佢一路嘅讲法就得噶啦。就话咧，警监会咧就已经系调查到噶啦，而且佢都主动调查噶啦，使乜画蛇添足啫？ 系啊，其实好捻贱嘅呢个八婆系嗱，即系之前咧路透社嗰个记者啦问佢：，喂，你啊，即系唔搞呢个独立调查，你而家唔肯撤回啊？系咪因为你冇 autonomy 啊？你冇呢一个自主权去撤回啊？佢嗰阵时啊嘛。顾左右而言他嘛，佢唔肯讲，佢唔敢讲唔系啊嘛。其实讲真，如果你要保住中共嘅颜面，你要保住习近平嘅颜面，你话 no，this is what I decide， 咁咪得咯。但系佢唔系，佢唔肯答，唔肯答就即系等于就即系其实将个镬射俾中央啦。所以呢个八婆咧系假忠诚嘅，呢个系即系话俾你听。如果佢自己真系好似阿梁振英咁忠诚嘅话咧，佢自己孭咗咪得咯，冇啊。佢而家佢竟然就係其實劉伯呢位咧，就係呢啲咁樣嘅最毒婦人心啦， 高級黑 啊，高級黑嚟噶。 同埋今日路透社嗰段新聞係咪三個高級嘅官員，其中一個中國啦，有位網友即係幫我哋 carry 中央嘅官員嚟嘅。 咁兩個都係引證呢個觀點，就話你交一份報告上去話撤回，甚至乎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喂，你咁樣可以爆得到出嚟嘅咩？嗰啲嘢唔係政府嘅機密嚟嘅咩？喺成個決策嘅過程裏面冇理由將呢啲嘢捅曬出嚟 嘅喎。其實就係想卸鑊啊嘛！呢、這個八婆其實呢幾古惑啊！呢啲就係、是、其實即係嗱，佢又為咗三個 source 嘛，其實係咪？咁三個 source 係咪其實其中一個，其中你話香港嗰兩個 source 係自己爆先，然之後先至向呢個中央嗰邊求證咧？ 無論係中聯辦又好，或者係港澳辦又好。咁佢求證咗啦， 啊、 即係證明佢有交報告啦，亦、啊、都有提相類似嘅意見，就係撤回加獨立調查啦、啊。最後出嚟嘅結果就係中央唔俾、 啊。而林鄭佢就嗱，其實呢啲嘢咧就同佢即係點解佢嗱佢唔俾啦，係嘛？即係佢唔俾嘅同時間，其實先後都傳過佢話辭職噶嘛，其實係。咁好啦，如果你唔俾，咁我咪辭職咯，係嘛？嗱、啊，呢、這個時間點咧？其實係咪相關呢係咪真係因為喂你發覺喂已經冇路可以走啦，五大訴求你又唔回應，但你又要我解決，咁即係要我做即係做醜人啫，係咪？ 但係兩難嚟㗎喎， 係啊， 解決唔到㗎喎，喂，因為你得兩條路走㗎啫嘛，一係就係、是、阿爺你出解放軍啦，嚇窒香港人咪得囉，鎮壓啦嘛，好一係讓步 同埋嗰啲唔係好實際嘅讓步嚟嘅啫。喺而家嘅角度嚟講，其實大家都已經唔收貨嘅啦。而家你交嗰兩樣最低消費已經，咁你兩樣都唔做，喂，所以點解我哋唔會唔諗？就係同權鬥係咪有關係啊？嗱，第一，你發覺啲信息無論由上而下，或者係佢哋具體執行嘅過程裏面，嗰啲嘢都係好矛盾、好對立嘅。嗱，你《環球時報》出嘅同一日，跟住《人民日報》又喺度出，就係喐教協，係咪？係咪矛盾啦？嗱，一邊你喺度扮曬，好似喺度吹緊和風咁，就話誒、哎、一國兩制我哋要 keep 住嘅。如果你變成一個內地嘅城市係唔掂嘅。 嗱，呢、這個我解釋到啊。點解有啲嘢咧？嗱，即係你禮拜二啊，同阿世良講過啦，係嘛？就係話點解你見到即係中共要喐香港嘅國泰，喐呢一個港鐵，喐香港嘅即係呢啲媒體，同埋喐啦呢啲咁樣嘅教育機構啊，同埋呢啲老師啦，其實要係黨媒大大聲聲咁高調咁喐，而唔私下去解決啦。點解會咁樣做咧？其实呢个好明显， 寒蝉效应 唔系，即系 吓你哋班友咯。 你呢个其中讲法啦，其实另一个讲法就系、是，其实你就系将呢啲嘢咧爆晒响口咧，就另一个即系叫做系妥协派或者系和风派咧，就冇路可以走。即系如果习近平佢私底下系想私下地去用一个软嘅方法去解决嘅话咧，佢冇得走呢条路啊，佢冇得呃人啊。即系嗱，你见到其实呢两个礼拜原本林郑系想吹和风，系想搭建一个沟通平台噶嘛，咁但系冇得沟通啦。如果你啲嘢爆晒响口，喂，你一方面原来喺度即系白色恐怖，咁我仲讲咩啫？我点样对话啫？系咪先？ 喂，咁你讲法其实呢个唔系一个中即系。共产党北京里面嘅权斗论，呢个系林郑复仇战嚟嘅，呢个系林郑向共产党嘅复仇。 唔系嗱，点解讲话呢个系权斗论咧？再解释清楚少少，睇下你觉得呢个可唔可以被即系说服或者系被理解？喂，如果我哋假设港澳办、中联办再加林郑月娥嘅特区政府，成个班子都唔系习近平嘅人嚟嘅，咁你就解释到咯噃。因为点解佢系唔想收科啊嘛。 嗯。 OK， 所以佢信息第一时硬时软，虽然硬多个软噶啦。 嗯。 同埋做嗰啲嘢出嚟咧，似乎系已经破坏咗成为一国两制噶嘛。喂，你咁样去逼迫，即系嗰啲国泰嗰啲大企业。 嗯。 你咁样逼迫港铁呢啲具有代表性香港人嘅公司，系咪破坏紧成为一国两制啊？其实已经系玩完咗噶咯噃。喂，如果我哋今日去最后盖棺定论嘅时候，就觉得玩完啦，香港、拜拜啦咁样。 即系咁讲啦，即系习近平咧，你今次事件里边咧，其实已经系见晒底啊！佢嗰个能力系，即系佢系一个咩人咧？佢一个老板级嘅人物，一个自成唔系即系老板，佢当然系啦。但系你要自己成日以为自己系老板，即系点样为之成日自己以为自己老板咧？就系、是、其实我就系讲我自己想要嘅嘢，下面你自己同我谂掂去。即系佢就永远就唔会亲力亲为啦，自己去即系去 manage 啊呢啲嘢嘅，其实系咁变咗下下都系靠下面啲人乱 Q 咁喐啦。咁其实佢自己嘅 out of control 啊，其实系而佢就一个咁嘅人，佢就一个咁嘅人啊，即系佢自己本身。喂，其实佢就一个又要左，又要激进，又要其实系全面统治香港，但系同时间佢亦都系冇咁样嘅，即系佢冇理解香港嘅能力，佢都唔知香港系咩嚟。喂，大佬，佢自己12年嘅时候，其实佢做呢个港澳工作协调小组，佢系做第二任噶嘛，其实佢主政香港好多年噶啦，但系佢到目前为止，其实佢自己都掌握唔到港澳系统咧，呢个系佢问题啊，其实系，即系你唔好再赖咩上海帮啊，而且讲真，佢个人本身咧就非常之老土嘅，佢系根本上系唔适合香港呢种现代管治哲学嘅，喂，佢讲咩三权合作论啊，系嘛，即系讲咩全面管治权啊， 你答咗噶啦 ，Anthony， 即系你话佢唔识 micro management。即系佢唔识微观管理嘅，我只系一个大套路， 亦都唔识 modern governance 啊。 咁最后得出嚟嘅结果，滥炒出嚟嘅结果，咁边个咩镬 啊？ 边个咩镬先？究竟你嗰班人系帮你定害你先？害你嘅咪继续去咯，寸步不让咯。搞到万劫不复咯， 一系你讲， 最后嘅结果就系滥炒咯， 一系又系佢讲噶嘛， 而最后炒嘅结果系乜嘢啊？系你伤啊， 我哋係傷好少嘅咋，即係我應有嘅嘢我冇咗啦。不過問題就係你14億人係幫我哋陪葬啊。即係所謂嘅權鬥論就咁理解嘛。 嗱，因為咁講， 因為好多人想佢死，亦都想佢喺70周年死。咁點解會出咗嚟啲嘢政出係唔能夠出到門口嘅咧？個政策政出多門咧，應該或者咁講係，喂奇怪喎，係嘛？是硬是軟？你冇理由唔想收科嘅喎，對共產黨嚟講，嗱，你第一面對緊嚟緊年底嘅台灣選舉。你面對緊中美貿易衝突，而家再加多一個香港問題，你係咪添煩添亂？點解唔 settle 咧？如果可以喺唔傷呢一個嘅自己國體嘅情況之下，我用翻佢啲 term 嚟講啊，你再唔 settle， 唔單止係攬炒喎，係自己上埋身喎。 仲有一樣嘢啦，係即係係證明佢係智障啊！即係呢一個咧，其實係呢個又係大幾年即係泄露出嚟嘅啦，就係講嗰個叫做係北戴河會議嘅時候，咁佢就其實係拍台屌啊林鄭啊嘛，佢話林鄭佢好憤怒啊嘛，就係話啊你自己咁即係邊個搞出嚟嘅嘢就邊個自己去處理翻佢咁樣樣。 呢個好似李克強講嘅， 唔係佢講咗先，佢講咗先，然之後咧李克強先答嘴，就係話啦， 唔可靠嘅呢條友， 唔可信嘅。嗱，坦白講啊。如果林鄭呢個人啊，佢有能力搞出咁大鑊出嚟啊，佢本身就係問題一部分啦，又點能夠以一個問題去解決問題啊？即係立習近平係咪白痴嘅？其實係，即係如果你自己本身啊，尤其係政客啊，你自己搞一個問題出嚟嘅話咧，其實喺官場嘅通識啊，就話俾你聽，其實呢樣嘢最後尾咧就係以口黑學為收場，口黑學嘅乜嘢啊？就叫保鑊法啦嘛，你自己爆嗰只鑊出嚟，就只會越爆越大嘅啫嘛。而家確實係啊，喂大佬，原本就係要你撤回嘅啫嘛，搞搞下變咗五大訴求。喂，呢個咁大鑊嘅咁大個窿嘅鑊啊，邊個搞出嚟？林鄭搞出嚟，而家你又叫林鄭解決翻佢，係咪白痴啊？習近平係咪？喂，所以呢個係敗國集嚟噶嘛？呢個係 冇所謂㗎。3個鐘頭之前，共產黨都決定公布成績表啦。十月就開四中全會啊嘛，咪睇佢交啲咩出嚟。係 咩？十月開咁樣，終於搞得掂啦咩？ 係啊。 哦，咁樣啊嘛。 不過我覺得咁，即係大家喺研判呢一個所謂嘅即係權鬥論嘅時候咧，有時候即係唔可以太過火，因為點解咧？那個所謂嘅黑箱嘅理論啊，係你講邊邊都得嘅。OK。即係你冇辦法指科學引證得到嘅，冇辦法指 fact check 嘅，冇辦法指 verify 嘅。所以咧，細良咧就提出另外一個觀點喺上個禮拜二嘅時候，佢就話塔 Q 嘅啫，即係塔 Q 論啊。簡單嚟講就係話，因為點解咧？上面落咗嗰啲好簡單嘅指示 ，OK， 唔好出解放軍啦，盡快解決呢個問題去啦咁樣。咁所以咧，下面啲人做嘢，咁總有人做過火咗㗎，係咪？因為你咁多條線喺度。大家會層層加碼噶嘛，做多少少噶嘛，咁樣咁就出事噶啦。我後期嘅諗法就係咧，其實兩樣嘢都不能夠係完全排除。你睇到而家咁嘅局勢嘅話，前前後後已經搞足咗3個月，大家都共產黨好似咧係考驗緊大家咧係唔攰咁樣。OK， 甚至乎佢想我哋唔攰。我頭先我個同事啱先 send 個 message 俾我，佢就問，即係台灣嘅同事，佢話喂。咁你真係火上加油嘅啫喎！喂，有咩 consequence 咧？佢話未經批准嘅集會，係嘛？你啲香港人都照去㗎啦，你唔係未做過㗎喎？21號咪做完咯，今次咪繼續嚟咯，有咩問題啊？係嘛？你係不斷喺度火上加油。OK， 如果你真係要平平和和咁解決個問題咧，你唔係用咁嘅態度嘅。OK， 第一態度嘅問題咧，即係正如你描述啦，係咪又唔識 micro management， 又要即係扮曬大支嘢，簡單嚟講就係咁啫。咁啊，第二，你真係要解決嘅問題，咁多種方法你都繼續喺度潑火。喂，咁你兩樣嘢點可以唔結合啊？第一拍 Q， 第二，因為有好多人想你死，或者跟住睇住你死。所以後屘我喺度諗啊 ，Donald Trump 原本已經。在香港的問題上面呢是收晒皮的了嘛。後來突然之間拎出來的時候有 personal meeting 這樣是不是那些這樣的東西出的時候呢究竟是幫他還是害他呢在強硬派的角度來說一定會覺得如果你現在讓步的時候那是因為是聽美國佬指定咯是不是他 Donald Trump 寫了什麼幾個 Twitter 嘛一就是說喂 我相信咧喺香港嘅問題上邊咧，一定要解決嘅。如果唔係嘅話咧，我點會信你喺個貿易協議裏邊咧，你可以解決咧？如果你唔用人道嘅方法去對待嘅時候，因為你中聯合聲明都唔守啊嘛，跟住就話你直接不如同啲示威者對話啦，係咪？我好相信你好掂咁樣。我初時就以為 Donald Trump 係幫佢助攻，後期我再諗，喂唔係喎，以而家國內寧左勿右嘅心態嘅話。咁你真係送習近平一把啫，即係你推佢埋去啫。 其實王沪寧呢個人咧就好毒嘅，其實係即係永遠咧就將呢嘢推到好盡嘅，即係你最肉麻嗰啲嘢啦，嗰啲咩去到人民日報啊，就係話黨媒聖黨啊，即係講出嚟俾人笑話咧，呢啲就係佢傑作嚟嘅就。 咁國師係咁樣嘅喎，你見陳雲都係咁樣噶，食唔食藥佢都係黐你線噶啦，係咪先？ 唔係你睇翻嗱，再一個引證就係、是。你喺中美貿易嘅衝突裏面，劉學最近有一個講法咧，又係講緊摸和噶嘛，就話我哋唔可以再不斷升級嘅大佬，喺度攬炒咩？同美國佬咁樣。但之前又話唔係嘅噃，喂，呢個係民族尊嚴嘅問題。 就係話要投紅， 我哋寸步不讓。 要啲投紅派啊，要啲投紅派咧，就變咗做呢個過街老鼠啊！講到好，即係講到好盡嘅，其實係嗰啲咁樣嘅黨媒係。咁所以咧。即係你而家見到啦，阿習近平咧自己揾自己笨柒嗱，呢啲嘢咧就永遠係咁樣嘅。你當你啲嘢咧講得太盡嘅時候，你又講咩底線思維，要勇於鬥爭啊，又要成日亮劍啊，又話國家要強起來，又大有大嘅樣子啊。而家你咪自己受翻咯，係嘛？嗱，即係好簡單，即係檢驗係即係呢個實踐係檢驗真理嘅唯一標準。咪而家你下面嗰啲所謂鷹派啊，咪就係要你檢驗啊嘛，係嘛？喂，你講得咁勁，我就即係呢一個捧著，即係舉著紅旗反紅旗啊！ 所以而家佢重返夾春袋， 係啊！ 嗱，我哋而家過咗兩個禮拜咧，先至分析到個套路就係咧，如果美國佬咁樣大你，叫你快快脆脆用人道方法解決呢個問題，我哋都相信你有足夠能力解決呢個問題。如果你真係應即係 Donald Trump 嘅講法，咁咪中曬啲強硬派嘅即係箭咯，係嘛？哦，美國佬同你講，哇！你驚咗佢啊？而家。系嘛？我哋啲民族精神喺边度？喂，佢一边已经同你打紧贸易战噶啦，喺香港问题上面有让步，你唔系摆硬嘅咩？喂，所以我觉得喺成个过程里边咧，点解大家都觉得咁诡异咧？喺过去嗰两三个月，大家嘅心情都系啦，好多 ups and downs 噶。有时我哋好似睇到少少曙光，少少啫吓。有时又发觉，哇，大佬搞唔掂、啊。喂，老共步步進逼。 你見到啦，即係其實主要呢幾個禮拜，即係你話呢兩個多月以嚟啦，其實如果唔係差佬啊，即係個個禮拜都咁樣出錯嘅話咧，就唔會搞成咁嘅。其實 神早呆呆咗啦。 係啊，即係呢啲乜嘢，其實你係好奇怪啊嘛。呢、這個係喂，其實講真啦，差佬啊，佢而家去揾鬼混入去示威者，唔係第一日嘅。如果你睇翻即係轉頭，即係你七一啊，其實一早已經有鬼嗱。所謂七一有鬼，就唔好話衝唔衝嗰啲啦。你記得七一啲差佬咧，係臨退場之前啊，臨空城計之前撤退之前啦。你記唔記得佢即係差佬嘅防線同埋示威者嗰邊咧，係隔住道閘咧，係互放嗰啲煙霧㗎。其實係互放嗰個叫做係即係咪嗰啲催淚煙啊咁樣樣啊，係互放噶嘛。即係你見到喺閘外邊示威者嗰邊無端端掟一個催淚煙入嚟，好奇怪㗎喎。其實係 唔係我解釋唔到咯？ 嚇、啊！ 即係大家發覺越嚟越解釋唔到嗰啲現象嘅時候咧。即係好詭異，咁唯有解釋就係、是，喂，其實根本有好多人想習近平死，係 唔係咁而 佢亦都係不斷係自殺啊嘛， 佢確實有抵死嘅理由啊，其實講真 就第二就係、是、你咁多條線喺度做嘢，軍隊、國安、公安，係咪、所有嘅系統嘅人，你一落 order 嘅時候，我同你做足， 唔係佢就係、是、因為佢係集大權而無能。而係冇自知之明呢樣嘢大鑊啊嘛！ 其實你喺香港嘅問題上面、你先至係退讓得係能夠咧係有體面。 係啊， 嗱喺你嘅角度啊，你成日覺得我哋係自己人啊嘛，我哋話我哋唔認中國人啊嘛。你今日表現你嘅大度咯，係咪？喂，你又要利用香港，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嘅時候，咁你死硬嘅喎、你而家死硬嘅喎，佢好笑嘅。因为你冇大台，所以我都唔知点同你班人倾，使乜倾啫？我都唔知同你倾乜，你寸步不让我倾咩？系嘛？你而家应承咗都唔够半个要求，就是、所谓暂缓啫。喂，越嚟越相信一样嘢就系、是、所谓暂缓系咩意思？即系我随时 come back。 即係咧，其實阿張炳良咧，佢講嘢好 make sense 嘅。即係其實你唔好計佢以前係咪咩建制派啊，即係民主黨出家咁樣又成啦。即係阿張炳良佢講嗰樣嘢就係、是、喂，你而家你自己作為政府啦，人哋冇大台咧，其實呢個係政府嘅主場嚟嘅。你自己有嗰個先發球權喺度嘅，其實係。如果你自己唔去主動去讓去做一個獨立調查嘅話咧，你點能夠期望而家困局有轉機咧？ 咪另一個角度去睇咯。我哋所謂群眾冇大台，實際上成個政府都冇大台啊嘛。我哋即係都不斷咁講話點解？即係你星期二講啊嘛，同阿細良就話：喂，呢一個部門之間嘅利益凌驾咗香港整体利益啊嘛！你而家见到政府嗰啲回应，咁、个问题系咩？你即系话你话你共产党将所香港成个管治嘅嗰一个 command chain 就肢解咗佢嘅时候，咁咪即系大陆点对点咁即系管治咯？既然点对点咁即系管治，喂，即系公安啊对警方系嘛？军队又另外对住嗰堆企业，咁咪自自然然就系、是、喂我系要为喺香港入边为我自己嘅团队争取分定。你共产党最终嘅利益，你香港社会整体利益，喂我唔理噶啦嘛。去到呢一刻， 因为点解？即系将佢理论化咗佢。嗰阵时候我哋读公共政策都有噶啦、就系官僚咧嘅利益咧系做咩嘅咧？就系为咗确保自己嘅权力。是不受咧，系剝奪嘅。而最重要的一樣嘢咧，就係將嗰個 budget 嘅預算咧，係極大化佢噶嘛。係 啊， 係咪？即係我可以擴大我自己嘅部門啊嘛。 而喺香港，而家本能係咁嘅。 係啦，個本能就係咁啊嘛。喺香港嘅問題上邊，你睇到無論中聯辦、港澳辦同埋特區政府，而家係連成一線嘅。OK， 因為如果最後 settle 嘅話，呢班人係要被清算噶嘛。好啦，而家佢搞到今时今日咁嘅困局嘅时候咧，系咁推大家去墙角嘅时候，咁我哋要还击，唔系一个月，唔系两个月，而家嚟搭紧第三个月，其实系焗你咩咧？焗你强硬镇压。如果你睇翻当年六四嘅例子，已经睇得好清楚啦。赵紫阳同李鹏所谓嘅改革派动，即系保守派，系一个拳斗，系借一场运动，系嚟夺取权力。咁你咪睇到咯，呢一场运动逃犯条例搞到去今时今日，係因为有人唔想 settle 个问题。明明嗰啲所谓嘅最低消费基本係好湿碎嘅，你都唔做，係唔想你完，唔想个运动员呢将个波交俾习近平，等你灰头土面。你唔好话解决中美贸易冲突嘅问题，唔好话已经即系台湾本来一手拿到落自己嗰度，韩国瑜本来都已经冇问题嘅，送翻俾人，咁你讲咩民族大义？咁你点管14嘅人民啊？ 而你系赖唔到啦，即系下面嗰啲强硬派嘅，因为人哋真系。言必習近平思想啊嘛，大佬，你嗰啲口号系咪咩底线思维啊？系嘛，即系要勇于斗争啊！ 冇所唔所谓强硬派噶啦，去到而家呢一刻， 喺佢嘅角度，佢一定咩镬噶？ 系啊， 全面管治权呢句说话，边个讲出嚟噶？ 佢讲出嚟噶嘛， 佢 自己讲出嚟，抵死啊！所以呢啲 每一次嘅报告，尤其是人大嗰啲，越嚟越讲得少，两制系边个开始嘅？系咪？你淨係講一國嘅思維嘛，咁咪中晒戰啦。 五年前嘅聽日到而家。 所以結論呢就係習近平抵撚死。啊呢次差唔多轉頭返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